而且是无漂白，原味更营养更健康。 市面上一斤动辄五六十，今天我们原产地直采是199块钱一箱，一箱里面是五斤，每斤划算只要39.8元。39.8元保证到您买的是原产地不打农药不漂白的原生态好核桃。4007106108 4007106108，也是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倒计时还剩下最后一分钟，还没打电话的必须要催您了。 是的，再不订购可能就来不及了。成功预定是免费送货到家，满意您再付款。一箱里边有几颗坏果啊，是很正常的，丑话说在前头，这个几率啊肯定是有的。如果您收到的比较多，我们也会给您做补偿，您放心。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目前线上很多的订购讯息，看到有买给孩子的说打豆浆，送给爸妈的说老人吃点核桃好，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一斤39.8元不就是两只大闸蟹一杯咖啡的钱吗？必须买。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您的一份支持是对新疆阿克苏的支持，是对享购十年品牌的支持。4007106108 4007106108。 核桃特别有营养价值，很多朋友说，哎，你看它的这个外形挺像大脑的，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它啊。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箱五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现在只要199，每斤划算下来只要39.8元。4007106108，活动倒计时还有最后的两分钟时间了。 是的， 还有2105的董女士说是给爸妈买的185的纸皮核桃，虽然贵一点啊，但是出人率比较高，核桃的品质好，只是没想到你们今天跟市面上的普通核桃差不多的价格，这真的是太惊喜了。 是的，这样的价格39.8元一斤，您今天能够买到的是正宗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机会真的是我们的采购部数次出差多次谈判磨破了嘴皮换来的价格，所以也请大家把握住难得的机会，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确实199块钱一组五斤，就是咱们平常的简单周末带孩子去玩个游乐场吃个洋快餐的钱，又或者是换季之后买双鞋的钱啊，我们女士啊做个美甲喝个下午茶做个脸的钱，就可以带回家整整五斤的阿克苏的185的纸皮核桃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时间还有最后的20秒钟，更多的订购信息我们就不一一播报了。您就想一想，这个39.8元一斤，您自己去买能不能买到185的纸皮核桃，而且是今年的新核桃，是新疆阿克苏的185的纸皮核桃。如果买不到，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伤心总是难免的。 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经历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下女性防衰老有关的激素。保持啊，雌激素是保持女人生理特征的。雌激素不仅是女性的生理激素，更是女人的一个青春的激素、健康的激素，是绝对的主角。主要是由卵巢分泌啊产生，一小部分是在脂肪中的产生。每一个健康的成年女性自身都有分泌雌激素的功能，而且保持着微妙的一个平衡，从而呢就显示着女性的特征，出现了月经啊、怀孕啊这样呢都是跟雌激素啊有关。它可以保护妇女啊免于心血管疾病的危害。妇女一旦雌激素减少，皮肤就会啊变得很粗糙。皱纹呢早早的长出来了，骨骼呢松脆，而且呢脂肪呢会增多，而且平均啊这个绝经期啊至少提前2到3年。那表示什么？表示就衰老啊，衰老的表现呢。所以首先要预防女性的衰老，就是要看她这个雌激素啊是不是能够处在一个呢正常的分泌的状态。那年龄到了，那必然是这个雌激素啊要下降的。但是如果让这个雌激素的下降不是处于一落千丈，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分泌啊没了，那么就需要它呢缓慢的减少。那这个咱们就是要看你啊自己啊这个体内的雌激素的分泌的状况。另外第二个呢是血清素。血清素是一个快乐的原动力。血清素的高低主要是影响到情绪和胃口。40岁以后的女性中间血清素低下的现象不是个别，不是少数。比如有些人要节食、吸烟、喝酒、嗜好咖啡，以及缺阳光的照射，这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使得血清素下降。一旦血清素下降，身体将出现了情绪低落或者失控，身体会出现疼痛，失眠也会随之而来。血清素，第二。第三呢，雄激素。雄激素的话呀，对于男性女性都一样的。40岁以后的女性体内的雄激素水平开始降低，是因为啊疲倦的肾脏腺以及呢衰退的卵巢。一旦雄激素下降以后，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肌肉比重下降，容易疲劳，精力缺乏，人就会变得郁郁。所以说这个雌激素、血清素、雄激素咱们都可以啊不能啊失常，就失调了以后造成了我们更容易衰老。别的呢，胰岛素。胰岛素呢是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代谢的。胰岛素在胰腺中间呢，胰腺的贝塔细胞啊生成，调节我们机体各种营养物质的代谢， 是维持身体的正常的代谢必不可少的。胰岛素分泌减少引起体重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加，胰岛素减少难以避免。当然胰岛素有一些是因为贝塔细胞分泌少了，还有一些整个造成我们体内的糖代谢不正常的话，哎，跟我们体内啊，你缺乏有一些营养元素啊、微量元素啊，使得我们葡萄糖耐量因子啊不能合成啊，那不能合成的话，那就是造成胰岛素进不到我们细胞内啊，肌肉细胞、肝脏细胞，那进入不到细胞内，那我没法进行正常糖代谢啊。第五个是孕激素，孕激素是完成了这个妇女的天职的，来源于呢排卵以后破裂的卵泡，主要功能呢是怀孕，完成了受孕、妊娠、泌乳一系列的任务。妇女呢可以实现了做一个母亲的愿望。是维持经期最早下降的一个激素，就孕激素。孕激素又是雌激素的缓冲器。当孕激素与雌激素保持良好的平衡的时候，孕激素能够预防而且阻止由于过多的雌激素的刺激而形成的乳腺的一些疾病以及子宫内膜的病变。第六个是压力激素，应付啊对付压力的皮质醇、肾上腺素、脱氢表雄酮这三种激素啊被称为压力激素，由肾上腺分泌。这三种激素帮助啊应付许多的生活中间的压力，同时还帮助呢调节机体内许多重要的生理功能，比如像血糖啊、肌肉运动啊、体液啊、电解质的平衡啊，压力呢过大的话，运动过少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都会啊造成压力激素的失去平衡。第七，还有甲状腺素，控制啊这个新陈代谢的。甲状腺素呢由甲状腺产生，监控体内的新陈代谢，如出现极度的疲劳、抑郁、体重增加、皮肤干燥这些症状，属于甲状腺激素低下，就是平常说的甲减。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有的呢是甲状腺素啊分泌过多，那就是甲亢。这个呢，甲状腺素啊也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平衡。另外呢，最后还有一个激素呢，是叫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呢，是由松果体大脑中间的松果体分泌的，具有促进了睡眠、改善睡眠质量。过45岁以后，经常会出现的睡眠发生障碍，部分的原因啊，就是褪黑激素啊缺乏了。卧室如果呢没有灯光，比较啊漆黑，这是有助于刺激褪黑激素的生成的。开灯入睡的话，会抑制人体褪黑激素的分泌的，降低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熬夜之后呢，而且呢还能够人体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当然这个褪黑激素的话，国外是把它作为一个调整时差呢用度的。跟女性要预防衰老，咱们就要注意这些激素，雌激素、血清素、雄激素、胰岛素、孕激素、压力激素、甲状腺素，还有一个褪黑色素。那么怎么使得我们这些内分泌系统能够处在一个正常状况的话，那么因为跟我们的衰老、跟我们的疾病有关，所以说呢应该强调我们体内的内分泌系统的功能的平衡。内分泌系统呢，它呢是由人体的神经、内分泌组织、内分泌腺以及呢 一些某些脏器中间具有内分泌功能的组织细胞所组成的，主要的功能是合成跟分泌各种的激素，它的作用是调节人体的代谢过程、脏器功能、生长发育、生殖衰老这些生命的现象，从维持一个机体的内环境的相对的稳定，这样的话呢，使得体内啊跟体外的环境的变化能够啊一致。人体许多的疾病啊都可以通过神经体液影响啊内分泌系统的功能跟结构的变化，最后导致内分泌系统的功能的混乱。那老年人内分泌的代谢系统呢生理变化呢，主要是因为内分泌腺呢这个它的功能的变化。所以内分泌系统是有神经和体液的信号反应，对内环境啊产生一个稳定的生理性的调节，就是一个非常之大的一个网络系统，对于整个机体跟各自的器官功能起到调理和整合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的各个主器官在结构和功能方面都会产生的衰退的现象，增龄产生的内分泌系统的改变非常的复杂，使得各种激素啊跟血液中间的水平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产生呢腺体功能亢进或者呢功能呢减退的表现，就形成了老年人特有的内分泌的代谢跟营养方面的疾病。所以这是根本的，怎么使得我们呢能够啊防止衰老的过快，防止我们内分泌系统出现一个功能不协调的状态，那就是要使得我们自己，防止我们内分泌系统出现一个功能不协调的状态，那就是要使得我们自己体内的内环境呢要平衡。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至今啊就是一个珍贵的物品，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正菌，灵芝呢久是轻盛不老，延年益寿。当然民间的传说呀美丽的神话故事啊，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那都是故事。但是呢确实是历代的医典呢是把灵芝啊归位于上品的，而且它排位是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上头、本草纲目上头都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补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还可以灵芝起到一个扶正固本的功效。那意思说什么呢？扶正固本，你是哪个主器官功能失调了，它就可以起调理的作用。所以灵芝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因为它们之间是一个网络，灵芝调节了我们免疫系统以后，可以影响到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影响到了内分泌系统的话，能够发挥作用的话，那就可以使得我们刚才谈到的防止女性过快的衰老的话，就是防止咱们体内的雌激素啊、血清素啊、这个雄激素啊、胰岛素啊、孕激素啊、压力激素啊、甲状腺素啊、褪黑色素啊等等这些激素的分泌啊是处在一个稳定状态。你哪怕比年轻的时候都可以降低一点，但是降低一点没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也是要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每一个激素都是在起着它们应该起的作用，而灵芝就是起一个调节作用。 促使我们内环境就是自己体内的各个主器官功能啊平衡。这个平衡首先就是要使得我们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灵芝中间有60多种有效成分，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这样的话呢，整个人体的这个协调的话呀，就表现出来我们人体对于细菌病毒、对于老年性的一些老年性的疾病呢，这个抵抗能力增强。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头，我们人就可以充分的表现出来，老了是老了，是70老80或者90多岁甚至100岁，那咱们还是能够处在一个内环境平衡状态，我们还是很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冬交替一生病，提高免疫是关键。为回报广大顾客，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